江省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雪二级应急响应，哈尔滨、鹤岗、绥芬河、双鸭山等地交警24小时上路进行交通疏导，环卫、城管等部门对积雪路滑地段重点清理，保障道路畅通。吉林通化在这一轮强降雪中受影响较大，城区最深积雪达到14厘米。通化市就道路、供水、供电等内容及时为市民发送预警信息。在辽宁，为保证市民菜篮子供应，当地最大的农产品交易中心在降雪之前提前备货，目前蔬菜水果供应充足，每日供应约7000吨。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寒潮将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寒潮蓝色预警，预计吉林北部、黑龙江中东部、西藏东南部、川西高原等地有大到暴雪。专家提醒，降雪强度大，风力强劲，需防范暴风雪天气对于交通出行、设施农业等的不利影响。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1月21号0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1例，含5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7例。截至11月21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051例。截至11月21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4亿3725万2000剂次。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记者今天从国新办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获悉，我国首部地下水管理专门行政法规《地下水管理条例》将于12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规定，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开采区、限制开采区对超采污染地下水行为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民政部今天启用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2021版，新版地名信息库在收录和更新地名、地名标志、界限等数据方面都有大量增加。目前信息库共收录11大类地名1291万条，地名标志75.28万个，界限5496条。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11月20号，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达到1.43亿吨，比10月底增加超过3500万吨，可用23天，超过常年水平。今冬明春发电供暖用煤得到有力保障。今天，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和单板滑雪大跳台两个项目的竞赛场馆首钢滑雪大跳台举行了一场针对医疗和防疫业务领域的实景应急演练，重点模拟运动员在比赛中受伤时的应急救护治疗。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山地转播中心施工进入赛前准备冲刺阶段，山地转播中心包括本体建筑和电视演播室两部分，其中电视演播室面积约8000平方米，设10个电视演播间，供8家持权转播商使用。2021年中俄网络媒体论坛今天以视频连线的方式举行，来自两国的网络主管部门、专家学者、网络媒体代表等，围绕促进交流互鉴、深化务实合作的主题展开探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今天推出创新港湾2021特别节目，来自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企业和投资机构的代表，围绕湾区时代创新发展主题交流分享科创经验和创业故事。节目旨在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将大湾区打造为世界各地青年的创业沃土，为大湾区进一步融合发展提供新动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香山夜正红》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再现了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进驻香山，运筹帷幄，指挥解放全中国，共商国事，筹备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史征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俄罗斯电视台21号播出的采访中表示，美国一再对俄罗斯在自己领土上展开的军事行动横加指责，污蔑俄罗斯要对乌克兰发动打击，同时美国却把军火运进乌克兰。北约在黑海的舰船以及美国和英国派往该地区的士兵数量也在增加， 美国如此煽风点火，不排除相关地区会发生挑衅事件。 北约必须停止在俄罗斯边境附近的挑衅活动，停止将政治和军事基础设施向俄罗斯边境推进。美国及其盟友必须停止在俄罗斯边界集中部署军事力量。北约国家必须停止为乌克兰提供军火。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1号也表示，北约指责俄罗斯有侵略性行为，但与此同时，美国却在爱沙尼亚与其举行联合军演。此类演习证实了北约在俄罗斯边境附近人为制造紧张局势的意图。截至北京时间22号16点，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4773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77.11万例。近来，美国约半数州的疫情再度抬头。目前，纽约州7天平均单日新增病例为约6100例，是4月中旬以来的新高。当地住院人数也呈上升趋势。美国即将迎来传统假期，假日期间有2000万美国人将坐飞机出行。11月19号至28号期间，各地机场客流量可能会接近疫情前水平。美国医学专家担心，美国病例将再次出现激增。美国威斯康星州沃基沙21号举行的一场节日游行活动上，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件，造成至少5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目前有1人被拘捕，疑似涉事车辆也已被找到，还不能确认事件是否与恐怖主义有关，相关调查还在进行中。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感谢您收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经过少时都浮现谭助，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故事。 现在啊，北京仿古的酒楼越开越多，但是呢有的时候呢，这个酒楼的老板啊，对老字号的酒楼的文化含义和文化符号，并不一定了解，所以有的时候呢，那个建筑啊也显得不伦不类，名字呢起的也是不伦不类。那北京的什刹海地区，银锭桥上往北就有一个清代中晚期式样的酒楼，叫月明楼。啊，其实这月明楼，我们熟悉传统文化的、听过传统相声的都知道，在哪儿啊？在前门外。这个为什么强调前门外呢？因为地点这是这故事里很重要的一个元素，要换了地方了也就没这故事了。当然肯定是因为这个故事，所以呢后人才又盖了这么一个起了这么一个名叫月明楼。那这故事是怎么回事呢？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给您讲这故事。其实这个月明楼呢还是一句满语啊，在满语中月明楼代表什么意思呢？徐徐到来话北京，北京故事北京情。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我们继续倾听北京故事，跟您说说康熙私访月明楼的故事。 那么这个刚才说了，月明楼在满语里边它也有意思，它怎么个意思？月明楼啊，那应该就不是月明楼了啊，应该大概就是月明楼啊，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满语嘛，什么意思呢？就是有桑树的地方。据说过去在东北常用这个地名月明楼，就是把这个满语的音译译成汉语，那这个名字还很好听，所以好多地方都用月明楼。那么咱们这几天一直在说康熙私访月明楼，在北京前门外康熙年间有一家叫月明楼的酒楼，这个酒楼上发生过惊天动地的事儿。哎，康熙爷曾经一个人私访月明楼，铲除京城四霸天，这怎么回事呢？我给您接着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半老龙王来，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北京的故事，上回书咱们说到康熙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四个小孩大闹金殿，大臣施世伦解梦，借机要铲除前门外的四霸天。康熙决定化妆私访，就来到了月明楼。来到楼上，跟跑堂的刘三要了一壶茶。这刘三啊，你别看他倒茶一倒茶，他这职业病来了。什么职业病？好聊，嘴碎，话密。哎呀，哎，您老没上我们这儿来了啊？皇上一听，呵，真会说话，我老没上你们这儿来了，我多的来过呀。嗯，顺嘴答应，皇上就说了一句，哦，你认识我吗？刘三啊，当时就说了一句啊，哎，讨近边的话，把皇上给吓着了。哎，我这哪能不认识您呢？我要不认识您，我就不认识皇上了。哎呦，皇上心说坏了，他认识我，他知道我是皇上。一出去说皇上跟这喝茶呢，那四霸天谁敢来呀？哎，我得问问，你认识我呀？啊，我认识您，认识您。那我姓什么呀？这刘三能认识皇上吗？这么说就是为显得近乎啊，让您高兴。没想到皇上较真儿，我姓什么呀？您姓那个反正您那个这张不是李王你反还哎反正您来过呀，您了来过，您了您瞧这个啊身形，这个身板，穿着打扮啊，您上回来我就记住您了，对不对？您就爱吃炒肉片，是不是？上回一顿给您炒俩肉片您都没吃够。皇上心说，我哪那么馋呢，我至于吗？啊，不是，说真的，老爷子，您贵姓啊？皇上一听，嗨，我跟他说这干嘛？我怎么跟他说呀？嗯，我说我姓爱新觉罗，干脆吧，这样啊，我姓金，哎，爱新觉罗嘛，意思就是姓金。啊、哦，对对对对，姓金，金二大爷，哈，家里二大娘好啊。皇上一听，我怎么改二了？我好，二大娘好，对，都不错，都不错啊。您再骑吧。啊，在旗哦，嚯，贵旗是哪一旗呀、啊？皇上一听，哦，整黄旗，满洲啊，头扎脸，瑞措左领上。刘三不懂啊，刘三要是懂，马上就得磕头，这就是皇上。为什么呢？满族是八旗制度，八旗是军政合一，所有的人啊，就是战时为兵，平时为民，所有的老百姓都是兵。它是军政合一的制度，所有的这个官兵呢都是左领下，唯独皇上一人是左领上。哎，刘三不懂啊，哦，您是当军的，那意思就是您当兵的。皇上一听啊，对，当军的。皇上说的军可是君臣的军，是当军的。刘三可没明白哦，当军的哈，当几年了哈，不错，嗯，还不错，他告诉。哎，您别看这皇上还真爱跟刘三说话，为什么呢？头一个，他喜欢这人，这人还挺聪明；二一个，也是为了消磨消磨时间，这不是把这时间耗过去，这四霸天就来了吗？就在俩人聊天这功夫， 就听见楼梯响，噔噔噔噔噔噔，有人上楼，上得很快，但是这脚步声音可很重啊，噔噔噔噔噔噔，恨不得这么上一段楼啊都震得往下掉土，还三四凳呢，蹭着一窜就上来了啊，嘣往这一站。刘三一瞧啊，吓得撒腿就要跑，怎么呢？上来这人太邪乎了，站平顶身高有一丈二，这脸上啊抹了一脸的锅烟子，就是打那锅底下那大灶啊，啊那不是这柴火烧的过去那大灶，灶上搁大锅吗？伸手也不知道在哪锅底下啊，抹了一把锅烟子，全抹在脸上了，看不出脸色来，就看着黑的。六月三伏穿了一件老羊皮的皮袄，还反穿毛朝外，腰里系着一根火绳，上面挂着火药葫芦啊，还有铁沙子袋，说现在话就跟子弹袋似的，跟腰里挂着，头上戴破毡帽一顶，脚底下一只棉鞋，一只毡窝，啊，往这一站，呼，半截黑塔相仿，吓得刘三啊跑到皇上身后边直哆嗦，哎呦，这真是好大个儿，哎呦，周仓出来了。皇上也吓了一跳，皇上一惊，说了一句满语，啊，对了，翻成汉语就是，就跟那哎呦喂，就这意思似的啊，是个感叹词。皇上说，啊，对了，跑堂的不懂啊，哎，前三门外当时都是汉人呢。哎呦，老爷子，您别逗拉，您要下得拉，楼下边拉去，楼上我刚擦干净。皇上说，我能在这儿拉吗？嗯。 徐徐道来话北京，传奇故事说不停。 说上来这个人是谁呀？不是别人，正是神力王达摩苏沁。说他怎么这个打扮啊？这里啊有个原因。皇上出朝以前传旨，满朝文武大臣都要到前三门外保驾随行，哎，去接驾。神力王回府以后，就把他手底下几个有本事的，哎，全都召集起来了。都有谁呢？金大力、孙启龙、马寿。那位听说相声有马寿出世啊，哎，这里边这几位都是主角，那是王爷手底下能耐最大的这么几位啊，武职官。也是王爷最喜欢的人，王爷跟他们仨人就说了，说今天呀了不得了，皇上老爷子出朝私访前三门外，中午之前呢咱们得到前三门外迎接圣驾，咱们还得改办私刑。你说打仗我在行，江湖上事我可差点，哎，你们说我要是改办私刑，我这模样我不改办个什么人家觉得像啊，看不出我的本色来呀。孙启龙跟马寿都没说话，金德利说了，哎，王爷，我给您改办改办。说完这金德利啊出门，就是出王爷这，哎，这书房啊，奔了前面了，到抬轿子老王那屋里啊，找了一件老羊皮袄，一顶旧毡帽，一只棉鞋，一只毡窝。他把东西呢拿到书房，就跟王爷说，来，您把这套上吧。王爷一瞧，这不行啊，这个啊，成心热死我是怎么着，什么天啊，六月三伏你让我穿皮袄啊，戴毡帽，非把我弄一武汉包是吧。哎，金大力一听，王爷您不是寒暑不侵呢，您有功夫，您有气功啊，穿上怕什么的，这穿上保证没人认识您。废话，我照镜子我都不认识我自个儿，可有一劫我怎么跟人说呀？人说，哎呦呵，老先生您神经病啊，啊，这天您穿这个，不是，王爷您怎么了，您就说您是发药子呀，今儿赶上冷班了。哦，穿皮袄就是发药子，对呀，那我戴毡帽呢，那您就说您头疼啊，怕受风。那我要是穿棉鞋呢，穿棉鞋您说冻脚还没好呢。哦，六月份我冻脚还没好啊，哎，等您就凑合吧，没人问您啊。这金德利给王爷换了衣裳，又找了一条鸟枪， 腰里系上一根火绳，一看这王爷这模样不成，哎，横眉立目的，一瞧这就，这不是老百姓，来来来，我给您装扮装扮，伸手跑灶底下呀，抹了两手烟灰子，就这锅灰子，哎，往王爷脸上这么一抹，王爷一照镜子，嚯，我这什么模样这是啊？您琢磨这好，这穿棉的带棉的啊，头顶毡帽，我还扛个鸟枪，扎根火绳，还一脸的锅烟子，这是什么德行这？没事儿没事儿，王爷没事儿，您坐轿子里，谁也看不见您。哎，对，听你的吧。就这样，王爷进轿子，人抬轿走，就来到了前三门外。到前三门了，王爷赶紧下轿，你们旁边啊，你们别走远了，等着我啊。王爷一人溜达出来，溜达出来是溜达出来，王爷想，我上哪儿找皇上去啊？啊，这前三门外地儿大了，谁知他老爷子上哪儿去了？哎，您说啊，要不说无巧不成书，刚一过前门这个桥头，王爷呀一眼就看见皇上骑的那匹小驴了，那驴呀正跟小兔那儿捣麻烦呢。他呢不正经走，跟着小兔开玩笑。他怎么开玩笑？是啊，小兔在前面啊，他拿舌头舔着小兔的这脑袋，要不就拿脑袋呀拱小兔那后腰。小兔没辙了，俩手攥着缰绳啊，脸瞧着驴。哎，他倒着走，溜着驴，心说这驴怎么神经病，这驴怪不得溜着驴给十两，感情好。哈哈，哎，这驴这好不好拉，不好养活。正这时候，王爷一瞧，哎，赶紧回头叫金德利，德利，德利，哎，你瞧，万岁爷离这儿准不远，那是万岁爷的坐骑，你过去问问去。好嘞。金德烈过去到小兔的身后，这么一伸手捧，您琢磨金德烈那巴掌伸出来，大蒲扇相仿啊，这小兔呢小孩儿，这脖子也细点，捧这么一下掐对了环了。哎呦哎呦，这谁的驴？您撒手，我这脖子受不了。嘿，我问你，谁的驴？嘿，这吃饭的老头。老头在哪儿？在月明楼。以后不许说老头，说老爷子啊，这是老爷子，月明。好，这一使劲差点没掐死。金德利说：“走，去，走吧，走。”不是您什么意思？我打听事儿打听完了。小兔一听，有你这么打听事的吗？但是他也不敢急呀，赶紧拽着驴旁边去了。金德利回禀王爷：“万岁爷现在前门外月明楼。”十里王这才够奔月明楼，有话则多，无话则短，噔。到入口外边下轿，扛着鸟枪就进了月明楼了。那吃饭的吓得全躲开了。哎呦，好家伙，这周仓出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这位是王爷一瞧啊，楼底下没有皇上，拿眼一扫就知道了，那必是在楼上啊。掉脸奔楼上，噔，后边孙启龙、马寿、金德利都在后边跟着噔上楼。到楼上了，王爷一指啊，就是楼梯口的那张桌子，压低声音跟金德利、孙启龙、马寿就说了啊：“你们跟这坐着啊，我上楼。四百天上楼你们别管，要是下楼你们给我堵住，可不准跑，听见没有？要从楼下跑了拿你们试问。您放心吧，王爷。”噔，那几位哎下楼跟这个楼口这儿把住了，低压帽檐，谁也看不出他们三位是谁来。王爷过来一瞧，皇上跟楼上坐着呢。哎，皇上一说啊，对了，王爷可吓坏了，什么意思？这是惊驾之罪。哎呦，就是金丹力让我穿成这样，坏了，赶紧过来就要磕头。可皇上呢一定神，就认出这是千金神力王了。皇上心里也觉得可笑，哎呀，让你微服出行你就这样啊，你这是谁看不出你有点问题嘞？哎哎，可一下不行啊， 你要过来磕头啊，往这一磕头，磕头请罪，臣接驾来迟，万岁恕罪。我说恕你无罪，你说气业主隆恩，跑堂的就知道皇上在这儿了，跑堂的吓跑了，那四百天也不敢来了。皇上冲审理王使个眼色，那意思千万别跪，别磕头。王爷一瞧，这怎么办呀？见皇上都得磕头，哪有不磕头的呀？这没商量好啊，不知道这用什么礼节。急得王爷呀，站在那儿直抖了他那老羊皮袄。跑堂的刘三在旁边嚷嚷：“别抖了，别抖了，嘿，毛都掉了，嘿！”王爷一想，这怎么办？我作揖也不合适，干脆我鞠躬得了啊，冲皇上三点头。刘三一瞧乐了：“哦，二位认识啊？哎，老爷子，哎，你怎么认识这汉包啊？汉包？”十里王心说：“我告诉你，你要知道我是谁，我吓死你！”哼。哎，这十里王在旁边，您可听清楚，他可不敢坐下。皇上跟那坐着，他敢坐下吗？往旁边一站，冲着跑堂呢：“跑堂尉，小子，过来。”刘三说：“汉包，不过去，我看你害怕，有话你就说。”“有什么话？你沏茶去啊。”“不是，这位，楼上不卖茶。”王爷拿手一指皇上：“不卖茶，为什么卖给这位老爷子呀？”刘三一听，我就知道有事儿。这老爷子说了，喝两碗就走。王爷说：“我喝一碗就走。”刘三没办法啊，只好给王爷沏了一壶茶，拿茶碗啊往那一放。过去呀，凡大饭馆的家具，这一堂呢，都是一样的。王爷一瞧，哎呦，他自个儿这茶壶茶碗跟皇上用的那是一样的，那哪敢用啊？你跟皇上用一样的东西，那不欺君之罪吗？王爷拿起茶壶来，哎，这心说这刘三你要害我，你这跑堂的啊！啪，把这茶壶就给摔了。我不要壶。刘三一瞧，你不要壶，你别摔呀！那您说您要什么？拿盖碗吧。哎，刘三这回逮着理了。哎，对不起您，楼上卖壶不卖碗，您啊下楼，您下楼喝去。王爷一听，你再说。哎，不卖啊，你敢说三升不卖碗？刘三说：“干嘛三升啊？三百升、三十升、三千升、三万升，我也敢说呀！我不卖，不卖，就是不卖，还是不卖呀！”王爷一听，好，挥手，他把那鸟枪抄起来了，碗里装上火药，摁好了铁沙子，端起枪来，冲着刘三一晃着火绳：“卖不卖？”刘三真听话，卖。不卖，您开枪啊，这受了吗？赶紧噔噔噔噔下楼拿盖碗，哎，沏上茶端上来，摆到十里王面前。刘三把茶搁这儿啊，看着十里王啊，他打愣，哎，我说这位，我多句话啊，六月三伏的，您老爷子穿个皮袄，您不热吗？十里王一想，嘿，这多亏金德利交给我，要不然我还真没词儿。穿皮袄啊，我是发药子。发药子。那您为什么还戴毡帽呢？戴毡帽头疼啊，头疼啊，风一吹受风啊。六月三伏头疼。好，那您干嘛还穿棉鞋呀？我是冻脚啊，我冻脚还没好呢。六月冻脚您还没好，行嘞，您说什么我信什么。那我再问问您，您有事没事北京城里瞎转悠，您扛个鸟枪干嘛呀？神灵王一听，扛鸟枪啊，我打猎。一瞧您是，哎，八旗贵胄满族人，您要打猎啊，满洲人，哎，您奔哪儿打猎去？奔哪儿打猎？我奔口上。哦，刘三一听，好，古北口，哎，那儿的是张跑野路，不，什么古北口啊？口上，哦，喜风口啊，啊，您到喜风口，您得什么喜风口？口上，张家口，张家口，这活物和我口上。刘三一听，您别跟我这儿啊破闷打哑谜了，哪个口上啊？王爷拿手一指，楼口上。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